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嘅人最积极。我是肥佬黎， 你真大，我真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 在年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高原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get up， 精兵到后城，义勇要出战一 拼。农历新年就到，惊到时拜年出街冇嘢食，嚟筲箕湾翠意鸡啦！今年翠意鸡推出三款贺年小食，拜年前后去开餐就啱晒啦。农历新年期间照常营业，地址筲箕湾道27号地下，外卖热线2904-8644，年三十至初四，另收加一服务费。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今日咧，其实就比较瞩目嘅新闻咧，就系呢一个阿陈日君啦。咁今朝走咗去呢一个 D100嗰度做访问。咁当然啦，其实佢就即係佢係有啲风骨嘅。咁佢讲咗话要誓要做呢一个呢中梵建交最大嘅绊脚石啊障碍呢，咁真係讲得出做得到。就唔会好似呢个大律师公会咁样啦。选完之后又话呢一个咩及时发声，即係点不知呢就可化整为零，咁自己个别发声。咁就即係呢一个连 DQ 嗰个讲一份声明都冇，係咪咁所以呢一样嘢呢，我觉得就我对陈君呢其实係即係俾返个 credit， 我觉得佢係即係一个即係有风骨，尤其係你而家见到成个梵蒂冈呢，除咗佢之外呢係真係冇乜人去讲嘢，其实係。 咁有赞緊中国嗰班。 赞中国嗰个嘛，即係而赞中国嗰个最肉麻嗰个呢，最黐线嗰个呢，就係嗰个叫做系咩 外长嚟㗎。梵蒂冈嘅外长嚟㗎。 嗰个索隆多啊。索隆多呢，其实佢就係一个叫做系中座科学院院长嚟嘅。咁佢呢就系、是、当然啦，佢喺教廷里面其实系一个叫做系好明显系抱呢一个建交嘅一个官员嚟嘅，其实系。咁佢早排佢又讲啦，即系接受访问喺度讲啦，佢就话啦这个中国喎系呢个佢赞中国赞得好 Q 容嘛。佢点讲呢，佢就话这个中国是人类尊严的捍卫者。其他世界好多国家都唔再系即系都唔再系以德治国啦。系嘛，都放弃咗道德嘅即系呢样嘢。 佢讲緊啲古王朝㗎咗真系。 跟住就话啦，咁啊即系你见到吓、中国而家唔同啦，系嘛，中国好重视呢样嘢讲啫，大佬。系嘛，咁同埋就系话你睇下呢个美国系嘛，美国啊就一个跨国石油控制嘅总统啊特朗普咪就系咁样样囉，系嘛。即系仲有你西方国家个个都吸毒嘅，好多僆仔吸毒嘅，但我去大陆呢就冇人吸毒嘅。 有不你睇唔到啫。 唔系穷到冇得吸咋嘛。 梗唔系有人都几有钱吸毒。 我知啊，但系讲緊佢再走去内陆嗰度啊。 但我諗索隆多呢，佢去中国呢啲其实就好似呢我哋其实去跟团去北韩咁样样，其实系。你北韩，你去北韩呢其实系唔可以自由行㗎嘛。系你带团㗎嘛。 我諗唔止添啊，甚至系好似呢即系以前我哋成日返大陆嘅交流团咁样㗎啫。咁你。 俾你睇最好嘅嘢囉。 系啊。 俾你睇最好嘅嘢囉。几样㗎喎。即系我哋嗰陣时带啲交流团呢，即系你话仲系学生团体呢，你如果你喺大陆里面你搵任何大学都好啊。咁你唔冇得话直接去搵即係你所熟嘅即係你所心仪想做交流嗰个大学嘅，譬如你想搵浙江大学咁样，你一定系 flu 中联办嘅，永远都系㗎喎。你总之你返大陆交流呢，咁就会经过一个中联办呢帮你交流。 我哋毕咗业十几年都好似仲系嗰个张学友。 咁所以我其实所以我都入过中联办㗎，即係其实我想当年都。咁即係你 佢我諗索隆多就係呢一隻囉。 吓 吓 又係呼呢個中聯辦入去。 咁但係就雖然佢呢條友呢即係呢個索隆多講完呢一番咁樣嘅說話之後呢其實呢個真係教廷謝安琪嚟嘅屌佢咁 Q 無知嘅真係。咁但係即刻俾人屌啦係咪咁就有一個叫做係即係亞洲新聞社社長呢一個貝納德神父。咁就但係我諗佢呢個貝納德神父似乎喺教廷入面又好似冇乜嘢職位，起碼唔係高官先啦。咁啊，屌鳩佢又話：喂，大佬，你知唔知大陸有低端人口㗎？嚇、啊嗯，即係你知唔知道其實有好多人係吸毒都要即係俾人捉咗去坐監㗎？你有冇探訪過大陸啊？嚇、 嗯 啊，你如果你翻大陸嘅話咧，我成日提醒嗰啲去翻中國嘅朋友係嘛？即係你唔可以淨係停留喺購物中心啊、嗰啲豪華酒店啊、摩天大廈，一定要去郊區同埋農村去睇下。咁、嗯。你呢個索隆多所形容你所講述嘅中國呢係唔存在嘅或者佢只係想你睇到個中國嚟嘅啫。咁你起碼有你咁聲音喂咁我覺得正常但係即係你敢於去講呢說話嘅人呢 介紹啦。 都係少數喎。 咪仲要係個職位相對低好多添。 咁就而陳日君啦係咪我晨早流流我收到呢、這、一個即係動新聞啊嘅嗰啲即係notification 啦、啊。即係佢因为好鬼 sexy 嘅标题，又咩爆料啊，大白黑幕喎、啊。咁但我听完之后，喂，屌你咩边有黑幕？啲嘢全部系公开 嘅， 大佬。 事实嚟嘅。 咁佢就话啦，即系其实唔系即系嗰啲咩协议内容咯，系嘛、嗯？即系嗰啲咩有个框架协议嘅。咁即系其实佢系捉到一个弊嘅啫，就系话啦，我唔反对一个协议唔完美，但系邪恶就唔得，违反我哋教会就唔得。 嗯 啊，咁其实你所谓新框架协议咧，就系、是、分三步啦。其实第一步就系所谓嘅民主选举。咁唉，咁佢当然佢听到民主选举呢样嘢，就即系当然系嗤之以鼻啦，不以为然啦。 嗯， 咁但首先大陆有冇民主选举啫？ 冇啦，香港冇真普选啦， 屌你真 冇啦！即系六七年前， 港有、啊，一定港有嘅。 啊，港有，唔系即系等于啊，六七年前呢、這个 民主普选嘅教主， 唔系佢个民主集中制。 你记唔记得胡锦涛走去呢一个日本？ 系啊， 喺啲僆仔面前 选出嚟啦， 喺度话我系全中国 人民选出嚟噶。 吓、啊，咁系呢一只民主啊嘛， 人民代表大会 呢只民主选举啊嘛， 系 咪？咁然之后就俾呢个教即系呢个所谓嘅教主教团任命，咁啊最后咧，咁你教宗有嗰个所谓嘅批准权，即系 say no 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拣人嗰方面唔系你拣啊嘛，佢揾个吉川卓，揾个曾志伟，系嘛？揾一个即系揾一个黑社会俾你拣，你会点样拣？即系俾你拣十个嚟，都系呢啲咁嘅人嚟嘅，都系结过婚啊，即系嗰啲咁嘅人嚟嘅。咁你拣唔拣啊？即系你唔拣，你自己又样衰，系嘛？又话你唔俾面， 唔系你参与民主 啊？ 你唔投票， 但系按道理，你遇到呢一堆咁样嘅人，你咪将条名单打回头，然后叫佢再嚟过咯。即系个状况就等于你睇飞虎出征咁样，喂叫鸡，你企喺金鱼缸嗰度，冚棒都系猪扒嚟嘅，咁你咪弹中咯，一直弹到你拣到为止咯。 唔系，即系我成日觉得就系话，即系阿土伯啦，系咪？即系佢比较系 乐观啲嘅， 乐观啲嘅，即系佢觉得系应该要咁样做嘅，应该去建交。 唔系因为佢睇到越南个例子嘛。 越南嘅例子啦，同埋就係其實有一個講法，即係我諗有一個信念就係咁樣嘅，就是、覺得入咗去先 ，OK， 然之後就慢慢爭取， 影響佢， 即係用我哋香港過往嘅經驗嚟講咧，就 apply 翻落去大陸嗰度。嗱，首先福利論嗰樣嘢咧，即係譬如你話作為即係一個教會最全國最大 NGO，、去好似香港以前即係即係呢百幾年嚟。佢 provide 啲福利啊，咁樣由透過呢個福利咩信耶穌得水牛啊呢啲咁福利咧，就潛移默化，就等你信教，係嘛？就算你十個裏面有兩三個都好啊，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大陸嚟講，俾唔俾你去即係 provide 啲福利咧？或者你 provision 呢啲福利嘅時候，會唔會經個黨去做咧？所以最後屘你就算啊，你 provide 咗福利都好，嗰、那個係變咗係個黨去 provide， 唔係你去 provide。 到時就信咗共產黨。 而你同佢所搞嘅嗰個叫做係框架協議呢，其實基本上係黨教合一嘅，根本就係、 是。如果你再要睇嘅話，應該係睇個 timing 嘅問題。喂，中繁越建交嗰陣時，其實係即係越南啱啱係 係需要揾外援嘅時候，你先至可以達成到呢一種咁嘅協議啊嘛。咁、但問題是你中國喂，即係而家咁有錢，喂連 Times 都喺度講 China Wong 嘅時候，喂你喺呢段時間同佢結交，喂你傾到個deal一定唔係個好deal嚟喎。點解明知喺呢段時間有呢咁嘅狀況，咁充滿智慧嘅教廷會揀去做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好令人懷疑嘅。 咁啊，見到中國有錢啊！ 唔係，即係好大曬啫嘛！唔係，我諗又唔係話有即係 唔 係貪佢啲錢、啊。 唔係，即係喺梵蒂岡嘅角度嚟講，係根本就唔需要講錢，因為你作為一個神職人員，你第一時間要做嘅就係神貧啊嘛。因為我拿住一個理念嘅時候，喂你即係好話冇聽，喂你攞100萬嚟，你攞一堆人民幣嚟掟死我，喂我都未驚過噶嘛。你喺咁嘅狀況底下，即係走去同佢傾呢啲奇奇怪怪嘅框架協議，你已經覺得有問題啦。 係啊， 即係。所以究竟同埋中國近排不斷咁俾人質疑緊一樣嘢咪鋭實力啊嘛，就係、是、話你建立咗大量嘅間諜情報網啦，即係揾到一個香港人成功攤換到成個中國情報網嘅時候，喂咁究竟中國喺梵蒂岡裏面做咗啲乜嘢工作呢？喂呢一樣嘢又係好有趣喎。 唔係所謂鋭實力也者咧，即係我谂即系都要讲讲嘅啦，锐实力啊，者同即系硬实力同埋软实力唔同啦。锐咧，即系如果我哋用呢个科学嘅角度去讲咧，其实就系尖啦，即系话尖啦， 吉穿你啊！ 即系点样可以吉穿你咧？由呢一个物理学角度嚟讲，首先你嗰个 surface area 好细，而你个 surface area 咧，你 apply 落去的力咧就好 Q 大，即系你喺一个好细嘅面积里边嚟讲，佢有一个好大嘅力量系压落去嘅时候。咁嗰個力就好尖啦，係咪？你一定中嘅，你一定穿窿嘅。而尖實力也者，其實第一，即係其實點解而家為世所驚怕，就係、是、因為第一佢無孔不入，第二佢就其實係咧為你度身訂造。嗱，所以咧 針對性啊嘛， 所以咧中國咧就而家唔講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係世界上任 apply 任何人嚟講都適用嘅，但係唔係。而家大陸佢可以發展一套維穩系統，或者一個利益收買系統，係可以 tailor made for 每一個人。只要佢技術上面做到就得啦，銀彈上面資源做到，技術上做到就得啦。而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而家佢喺新疆裏面做一樣嘢咧，就正正就係好一個好完美地運用鋭實力去維穩嘅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實驗室嚟。如果你睇翻即係新疆咁，我覺得呢個梵蒂岡不能不去即係正視嗰個問題。喂，新疆最近就係 BBC 就做咗一個即係去做咗一個調查啦，其實 CNN 先嘅。咁就發覺即係呢一個喺新疆入面咧， 係 就話有好多人，有好多即係每一個屋企人，原來都有一即係有啲人咧。即係你主要係男丁啦，每一個新疆屋企人咧都有啲男丁咧，就俾人哋捉 Q 咗佢， 即係唔係徵兵？ 唔係捉佢徵兵喎，係捉佢再教育喎，去、 哦、 捉佢一啲咧，即係叫做係再教育型喎。咁所謂再教育型係啲乜嘢咧？其實就係啲監倉嚟嘅， 挟持人質。 係啦，而家監倉裏面咧，其實每一個監倉大概百零尺，好唔知百零尺到啦。即、 okay. 係我諗可能未必有添。嗱，其實佢係容納到即係差唔多一個本身容納八個人嘅監倉，佢擺十幾個人落去。然之後日日咧就逼你去，即係去背誦呢一個即係習近平思想啊，十九大精神啊，要你學中文、啊， 翹口慘手嘅嘢，邊度背得到、啊？ 要你唱紅歌啊！ 咁你冇其他嘢做、啊？ 咁喂，咁 Wall Street Journal 都係㗎，佢最近佢亦都係播一段片出嚟，哇！成班大媽喺個廣場下面，佢一齊喺度唱紅歌，喺度唱，喺度讚頌呢個習近平咯、啊。就係咁 Q 黐線咯，而早其實呢啲嘢其實我哋見到其實係幾年嘅，只不過我哋唔在意啫嘛。新疆人唔俾剃須，後生嘅唔俾剃須，剃須嘅即係唔係留須嘅只係老人家就可以留，即係你係你一百年幾 後 唔俾你留須，同埋為吳以語唔俾你再講， 即係要你同化， 係啦，即係你喺中共眼裏面。佢所能夠做到嘅嘢裏面嚟講，嗰、那個維穩之完美，其實最完美嘅實現就喺新疆。 其实 即系点解？喂，我哋会觉得喂咁大嘅发生嘅事件，点解推普推得咁粗暴啊？点解喺呢一个广州里面嚟讲，好多僆仔而家已经唔识讲广东话， 冇广东话噶啦。 喂，其实你最先你最先进嘅试点，其实就喺新疆。所以点解？喂，好老土嘅讲法，即系今日新疆就明日香港啊嘛。系咪？ 人哋系用咗60年喺新疆嗰度殖民嘅，佢系由你解所谓解放开始就广州盛世才，咁佢系建立一个新疆建设兵团啊嘛。然后你喺乌鲁木齐同埋喀什呢两个地方开始，就不断咁样走去掠夺土地，然后就走去挖掘资源啊嘛，赶走咗原本住喺嗰度嘅游牧民族啊嘛。咁去到差唔多90年代开始，咁你呢一个嘅你见到新疆汉人系多过晒其他少数民族嘅总和嘅时候，佢咪开始进行更加粗暴嘅掠夺咯，消灭你当地嘅嗰啲回教文化咯。咁同样地，喂，深圳都一模一样啫嘛，本身深圳嘅人好少噶。咁、 啊、 跟住，当你透过呢一个改革开放嗰30年资本累积，然后就外来人口累积嘅时候，咪消灭咗你本身深圳嗰个嘅广东文化咯。咁、去到嗰度就成为咗呢个中国。嘅聯合國咁解嘅啫嘛，香港其實就係慢慢步緊呢一個後塵，大家要警惕呢一樣嘢咯。 係啊， 香港人知嘅我。 唔係香港，唔係，但係我 但係冇辦法抵抗嘅問題。 你唔能夠好似即係點解？我哋唔可以即係好似索隆多咁戇鳩咯。即係講真，嗱，你即係教廷佢可以即係委屈地建交，但你唔能夠唔清楚你自己嘅對手，或者同你對到啊嗰個對手係咩嚟？即系咁讲，嗱，你喺基督教教义里边，即系一个人系咪可以悔改呢？其实系即系唔系人人都可以悔改，有啲人本身就系魔鬼嚟嘅，其实系。即系嗱，你嗱，我觉得如果你去 justify 咧，中梵建交，即系如果你话用圣经去 justify， 我即刻谂到一样嘢，就系嗰个99只羊同埋1只羊嘅故事。我唔知有冇睇过咩马太福音，以前即系我读即系教会学校啦，系咪？咁佢都会教嘅。喂，当你系牧羊人，你有100只羊，你1只羊走失咗，你会放弃咗99只羊，然之后去揾翻1只羊翻嚟，因为呢99只羊咧，其实已经得救啦。嗱。可以 apply 落去，即系而家咧喺大陸被壓迫嘅一啲即系教徒啊，即系主教啊入邊，即系你可以伸出，喂，我知道你係付出咗好多，即系譬如你話即系大陸嗰啲，即系已經俾人哋即系俾大陸啊，即系DQ 咗啲主教，你係付出好多，但系即系你哋嘅回報喺天國嗰度啊嘛，係咪？即系我覺得嗱呢一個講法咧，我可以接受，但我唔能夠接受好似索隆多講法，就话屌你个咩？即系你喂，你嗰个系中国系捍卫尊严嘅表表姐，捍卫人类尊严嘅表表姐。即系你咁样主动去擦鞋，即系系多余噶嘛？系只系表示你无知啫嘛？亦都俾人哋咁讲。头先我哋讲嗰个，即系嗰个神父咁讲，喂，你呢条友，喂，你讲啲系俾人耻笑嘅。你嘅道德力量何在？你嘅道德感染力何在？即系点解中国咁大里边嚟讲？点解啲人要信基督教？点解有啲人要信天主教？系因为你个道德感染力啊嘛。 其实八卦问一个问题啊，索隆多究竟系必来自边一度？如果来自南美嘅话，咁佢呢啲咁嘅理解， 冇资料喎、 啊， 要 系啊，所以 查翻资料、啊， 有机会嘅话应该要查下嘅，就系、是、话喂，因为南美好多嗰啲神父咧，佢哋即系以前讲紧嗰啲左派革命观点，然后融入去基督教里边、跟住宣扬翻一啲反殖。 喺中國呢個叫左翼， 是、啊、 左翼政府 係啊，咁因為你始終打住左翼共產嗰個旗號啊嘛， 即係古可能古巴人嚟嘅呢個， 係啊，唔出奇啊，係啊，即係等於你去到尼泊爾咁樣，喂有一堆咩毛澤東主義遊擊隊咁樣，哦、喂佢哋仲係信緊毛澤東年代嘅嗰啲咁嘅思想啊嘛， 大家睇下呢個索隆多教父嘅樣 啦， 大家睇下索隆多教父嘅樣啦，喂個樣其實都幾鹹濕㗎，你就咁睇落去都， 但係揾唔到個資料嘅， 即係我唔知啦，係嘛？即係如果有 有資料嘅， 有谷有資啊，話翻俾你聽。 咁但係呢個貝納德神父咧，就即係普通個神父嚟啫，或者係講嘢就反而係。 呢個睇紅帽係書記嚟嘅咯噃。 係書記嚟，主教乜大佬？ 書記嚟嘅， 主教嚟㗎啦，係書記嚟嘅，係好撚係好係好撚大粒㗎啦，其實係係嘛？咁但係你咁樣講，你俾人恥笑啊嘛！即係你俾呢個貝納德份神父，喂你下面嗰條僆啊都睇唔順㗎，即係你都唔拜，即係咁講真。嗱，你基督教全教，首先你就其实讲为世人要悔改嘛，系咪？末世快到，咪世人要应当悔改嘛。 嗯， 喂，你唔可以反过嚟话俾我听，喂，你叫我哋悔改，点解你喺共产党面前你自己悔改啫？点解忘交嘅咧？点解？ 唔系咁， 唔系啊！你知唔知道其实你近年嚟啊，你教会已经系俾共产党限制咗好多言论自由，就譬如好似旧年咁嘅圣诞。 拆咗你啲十字架， 你唔可以讲末世， 哦、 你唔可以讲即系呢个耶稣基督点样牺牲自己啊救世啲咩？喂，如果呢啲嘢都唔可以讲嘅话，喂你仲成何基天主教啊？你仲喺度讲咩？即系你等于就系、是、喂我究竟而家系你去中国传天主教啊，定还是你成个天主教俾共产党传教咧？边个系主？边个系？ 喂，咁又用翻你头先讲紧99只得救嘅羊，同埋一只失救嘅羊嘅故事。喂，咁佢为咗要揾翻嗰13亿失救嘅羊而牺牲嗰50几亿嘅普听，喂，已经得救嘅教众，咁你冇办法噶呢一样嘢啊？ 唔系，咁但系你起码你要首先你要 make sure 你而家叫做系俾你遗弃咗嗰啲教主，佢拜唔拜，佢信唔信先？条气信唔信先？即系咁讲。 佢哋信唔信？ 嗱，我见到如果我见到我自己顺从嘅教呢个教廷，佢自己都背弃自己，佢自己喺共产党面前悔改，咪佢可能变得好 cynical， 即系等于就系话，点解我哋以前好多教会嘅人咧，即系我哋读过教会学校嘅人咧，留唔住啲教徒咧？点解教会留唔住教徒先？你有冇解释啊？嗱，可能佢自己细个时候佢读教会学校，佢就接受咗教会教育，但系点解佢最后尾都唔信？个原因喺边咧？多数你听嘅原因系咩先？ 我唔知喎，我唔信我只可以。 我地运已经唔信嘅。 唔系我有噶，我有宗教噶。 唔系。点解唔信？点解留唔住啲教徒？系因为你教会入边啲閪佬太多啊嘛，啲贱人太多啊嘛。喂，如果你天主教喺大陆里边，喂系贱人辈出，个扑街嚟嘅。 冇用啊！ 咁你点样传教啊？ 最出名咪即系唔知土伯介绍过咩富铁山噶嘛？系啊，即系六四嗰阵时死咗好多人，跟住第一时间走出嚟拍手噶嘛？喂，咁大陆嘅教会咪就出啲咁嘅人？ 因为如果你话喺大陆嘅主教个个都黄赌毒嘅，喂，你点样传教啊？ 你冇 系咪啊？你喂，你个本质唔同，等于。就等于其实呢一个红十字会咁样样啫嘛，今日红十字会唔会有人信嘅？其实系 而家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都冇人信添。 系啊，其实你要借鉴好多嘢，你真系你唔能够咁轻率咁样样去咗问佢哋。你可以 bargain， 但系讲真，你唔可以漠视咧，即系嗰啲教徒咧。佢哋嗰種疑慮嗰啲聲音嘅，其實係 喂揾到啊！喂，索隆多原來真係阿根廷嗰啲咁嘅左派教會出身嘅，唉， 怪得曬，怪得咁樣， 係啊， 真係 friend 嚟嘅， 係啊， 嚇！唔係同埋即係我見到就係話你今時今日見到嗰、那個新疆嗰個情況咧，係值得我哋好多人警惕，尤其係嗰、那個尖實力之廣泛應用。第一，佢就係、是、廣泛咁樣收集你嗰啲 DNA 數據啦。嗰啲生物科技數據，即係你佢好撲街嘅，佢就係揾即係你做啲體檢啦，正常體檢咧，我都係收集啲 DNA。咁但係咧，佢嗰 DNA 數據咧，佢就會份佢就俾公安局嘅喎，即係又係無條件 share 嘅，其實係。 咁係咁。 咁第二就係佢你見到佢嗰啲鏡頭咧係非常之多嘅。 唔係，我睇過啊，重慶話捉賊咧係從我點樣捉賊嘅咧？係突然間係小學一個級別驗曬所有 DNA。今日捉到我賊佢，因為知道，因為啲 DNA 配對咗之後，喺電腦配對咗之後，知道個賊嘅 DNA， 咁知道邊你邊個小朋友個爸爸係邊個，咁搞掂，即刻捉到咯。 哇！ 真嘅呢件真事，有冇睇咗报纸？即系有专题讲过，重庆咧系啲公安局咧去捉查咧系唔会话俾你听嘅。突然间话体检就攞晒你啲小朋友同一个年级嘅小朋友嘅 DNA， 跟住就验，咁啊成间学校啦，个区啊呢间学校就验完之后，跟住喺个区嘅犯案就即刻捉到，就咁简单。所以呢个好犀利噶，所以其实中国。即系我成日觉得呢个科技，即系我自己开心嘅，我五廿岁我都安全嘅应该。而家我后生仔十岁八岁嘅小朋友，我就觉得下一个世代系冇晒自我噶啦。 系啊，冇晒自由， 冇晒自由，你冇话冇个人嘅意志啊，因为你实际上，喂，你出街你又特冇，你第时一定唔会有钱噶啦。 啊， 靠你个户口有几多钱嘅啫，你一定系靠个电话嚟电脑拍卡，跟住你打。 支付宝。 唔系啊，你要密充啊嘛，你的手揿落个提款机度。證明係嗰人，你先攞到錢。咁你賺到錢，你真係要出賣自己努力。 我即係以後唔使八達通噶啦， 唔使攞手 啦。你喺個閘機嗰度，即係你搭八達通啦。你喺閘機裏面已經 scan 你個塊面啦。 有啦。 咁已經可以咩噶啦？ 係啊。 即係而家你搞啲生物數據或者做啲社會信用評級咧。即係而家大陸好興嘛，即係搞社會信用評級啊嘛。即係話你將你嗰個微信 啊。 嗰個帳户同你嗰個身份證綁埋一齊啊嘛，咁然之後咧，你將你過往喺微信裏面講嗰啲咩內容啊，嚇、啊，即係你有冇啲反黨或者係叫反動嘅傾向嗰啲嘢咧，就全部捆綁埋曬一齊啊嘛。喂，真係會咁做嘅喎，係可以咁做添喎。 其實曾幾何時，瑞典都有相類似嘅呢個討論㗎，問係咪應該取消現金，所有嘅人都係靠將credit card 同埋一張 debit card 就走去過門嘛。係啊，但係因為你咁樣做嘅關係，你基本上冇曬私隱㗎嘛。即係好似我哋 N 年前喺即係任達華梁家輝套戲要跟蹤咧，即係點樣捉任達華點樣捉到梁家輝，就係因為佢嘅同黨林雪就喺呢個犯案現場附近嘅雞髀篤咗八達通，咁所以就跟蹤到佢啦。喂，你諗下，喂，即係十幾年前講緊係篤咗八達通已經係咁樣咯。今時今日，即係或者未來，如果你真係淨係靠隻手就可以提到款嘅話，喂，咁你做啲乜嘢係冇人唔知喎？好恐怖啊！成件事係 唔係？如果你攞手去做代替密碼噶嘛？ 係啊， 你中人嘅提款機你可以完全代替密碼噶嘛？ 即係你，與其其實你話以嗰個叫做係頭先我講嘅馬太福音啦，其實去類比呢個中梵建交嘅苦處啦，其實你不如講呢一個咩啦？即係你記唔記得聖經有個故仔，就係講呢一個咧？就係、是、有個人就俾七十幾隻魔鬼就附身，咁然之後咧，最後尾耶穌就同呢啲魔鬼就做交易，就叫你走， 嗯， 係嘛？就叫你走，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梵蒂岡佢只能夠即係去做一樣嘢，就係叫佢走，咁就係真係叫從共產黨走，唔好再附身，大佬唔好再附喺呢啲中國人民頭上嘅身啊嘛。 但問題 N 年前約望保禄前教宗約望保禄二世，佢要令到共產魔鬼走，佢就係要掀起蘇東坡啊嘛。就將成個獨聯體就解咗睇佢啊嘛，咁但係問題今時今日嘅聖方濟仲有冇呢啲咁魄力？咁你好明顯，我唔知佢有冇啦。但係問題佢身邊圍住嗰一班好崇拜中國、好崇拜呢個東方左翼嘅，就好明顯係冇咯。 係啊，呢個就係馬可福音五啊第一章第二十節，係啦，就係講呢一個魔鬼附身嗰樣嘢嘛，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呢、這個。话你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唔 justify 咯呢样嘢系，即系我觉得系嘛，即系如果你叫你嚟到中国系嘛，你呢个天主教驾临中国，即系我哋成日听喂，你要悔改啊，你悔咩改啊？你喺共产党面前你自己悔改自己，咁我信共产党定信你啊？你系咪多鸠鱼啊？系嘛？你系变咗共产党一个最大最有用？嗰個宗教花瓶啊嘛，係嘛？即係你嗰個道德力量就喺呢度啊嘛。 咪因為咁樣嘅，佢就係見到越南嗰個教會，佢點樣可以攞翻個主動權，就係不斷咁樣同越共磨啊嘛。佢係覺得喂，即係梵蒂岡係有咁嘅資本同佢磨嘅時候，點解唔咁樣做？即係亦都係因為呢一樣嘢，你土白上個禮拜先至係咁樂觀嘛。對於呢樣嘢，佢得暫時出賣住現有嘅教徒先。咁但係問題將來大家都會攞到個回報翻嚟啊嘛。尤其是當你中國喂究竟有一日唔得嗰陣 時就係呢個梵蒂教廷嘅機會啊嘛。 嗯， 即係佢賭啊賭嘅未來就係呢一樣嘢咯。 咁但係共產黨唔係傻啊，共產黨其實係你同佢嗰個互動過程 ，interactive 嘅過程，其實佢係一個魔鬼嚟嘅，大佬。你同魔鬼交易咧，魔鬼唔係一個你可以叫佢悔改嘅一個人嚟嘅。 唔係佢就係見到新約、啊、耶穌就都不斷咁樣驅到魔嘅時候，點解驅唔到呢一隻、啊？ 你只能夠係驅魔嘅啫，其實係你見到魔鬼就係驅，唔係同佢做朋友，唔係同佢做 friend， 唔係同佢做建交，即係就咁簡單。你更加唔應該喺佢面前悔改，然之後大讚佢捍衞人類尊嚴，即係呢啲有你教廷裏面有呢個主教鳩噏埋嗰啲咁嘅講法，唔係應該由一個普通神父去屌柒佢嘅，係教宗就應該走去屌柒佢嘅，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無恥嘅，呢個係，即係點解教會會趕客啫？就係、是、因為呢啲咁樣嘅欺人輩出啊嘛， 嗯， 即係當你見到喂。大佬啊！ 見到梁美芬會扯旗嘅嗰啲主教， 你真咁講真，你黑社會裏面你要跟呢個大佬，首先，喂，即係佢有雷氣先啦，有義氣，咁屌你 個大佬先啦， 佢專出賣兄弟嘅，屌你老尾，好似呢、這個呢、這個古惑仔第三集入面嗰個烏鴉咁撚樣嘅，你會唔會跟呢啲咁嘅大佬啊？唔會啊嘛，大佬啊，即係好簡單嘅道理。 但系 你唔系 sell 钱，唔系 sell 地位，唔系 sell 职业啊嘛，唔系啊嘛，你 sell 一样嘢系得一样嘢啫嘛，就系、是、宗教上面嘅救赎啊嘛。而我哋见到喺你喺现世里边俾我哋立个例，你系救你喺共产党面前都救赎唔到自己啊！屌你收皮啦你真系好似啊头先嗰个神父话，真系你一个笑话嚟嘅系。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